进入新年，金日成综合大学创造了各种有实效的优秀教育方法。文学院和财政学院等大学的工作人员、教师和研究室本着实用化、综合化和现代化的原则，对数十个教学计划内容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分析后，创造我们朝鲜市的新的教育方法，以最大限度地启发学生的潜在智力，来让他们更快地学习和活用新的知识。这方法可以让学生成为主动的学习者和探求者，来巩固多方面知识，因而受到教育工作者一致的好评。